通常就用岔题去讲咳嗽篇，然后就回去我就想到说，我们的这个工程师这边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那所以不好意思，我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那个格式，就是这本《伤寒杂病论》啊，其实我今天用的这一个桂林古本是一个非常厚出土的版本，那这个它，但是我们在这个民国初年忽然出现的桂林古本之前，我们是假想曾经张仲景写过一本十六卷的《伤寒杂病论》，而这本书在宋朝被编辑的时候就先编出了《伤寒论》这本书，然后拆剩下的内容又到了元朝拼凑出一本《金匮要略》。那《伤寒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感冒的六经传遍这个主轴，就什么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以及感冒好了以后收摊的种种。那这个是《伤寒论》的部分。那《金匮要略》的部分就是不属于感冒的，比如说什么你呕吐啊、肚子疼啊、痛风啊，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得疟疾啊，就是不是感冒的其他的病，这一部分称之为伤寒，一部分称之为杂病，就是可以在六的系统里面的叫伤寒，六的系统之外的叫杂病。而但是呢，我们这个后出土的桂林古本虽然称之为桂林古本，然后号称啊世传伤寒论是张仲景的第七版，而桂林古本是张仲景在家继续完成的第十三版，但是实际上这个桂林古本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你觉得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原始版本。那因此呢，我们也不能说桂林古本是绝对是它的原貌，但是我选择桂林古本的理由是因为在临床上有一些它的内容跟宋本伤寒论的微小的差异，实际上操作起来是桂林古本比较好操作，并且有一些宋本有的其实应该是临床上写错的，就是关于临床的写错的东西，就比如说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宋本的那个有一条白虎汤的内容啊，说这个是表有热里有寒之类的，那还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反正就是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桂林本其中一个是表热里寒，一个是表热里邪之类的，就实际上的状况应该是桂林古本说的比较对，又或者是炙甘草汤证那个伤寒论里面写脉结带心动剂，那桂林古本写的是脉结促心动剂，但严格来讲是结促比较是对的讲话，那又或者是大青龙汤证之所以后代到清朝会归纳成三纲鼎立，说大青龙是风寒因为两伤，其实这个错误的真正根源性的理由是因为宋本伤寒论的大青龙的脉证，像我们桂林古本原来把它调换回来了，就是宋本伤寒论读起来是麻黄汤证可是有桂枝汤的浮缓脉，然后这样开来，然后桂枝汤证可是有麻黄汤的浮紧脉，所以这样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脉跟证的颠倒，造成读宋本的人会觉得大青龙汤是风寒隐胃凉伤这件事情，所以基于一些临床上的使用便利性，所以我暂且选择了这个桂林本，以及有一些方剂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个方剂叫四逆散，那宋本的四逆散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可是放在少阴篇，可是在桂林本里面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少阳篇，而它的确是少阳药，那历代的注家为了解释少阴篇为什么出现铁柴胡剂这件事情，也是煞费苦心又掰出了另外一派医理，那但是呢，即使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桂林本的这个条文比较好用，可是像是麻黄生麻汤桂林本的版本就是临床不能用的，又要看回宋本这样子，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但是而且桂林本的这个所谓的后出土的版本多了很多内容，而这些多出来的内容不像宋本是从1800年前用到现在，所以大家都已经有 足够的临床案例证明这个方式有效，或者什么地方不好用。但是桂林粉这些新出现的内容，比如说桂林粉比宋粉完整的多出一整篇叫做温病篇的，那温病篇，温病这个学门本来是一直到明朝才创造出来的学门，可是桂林粉就这样凭空生出一个温病篇，而这个温病篇呢又不像是温病学派出现以后才捏造的，就它的那个内容并不是后代的温病派的内容，而是这个凭空诞生出来的温病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就是感冒跟细菌感染一起发生，所以怎么样，感冒药里面加消炎药，就它是一个跟后代的温病学派完全不同内容的温病篇，而且它的用药逻辑是《伤寒论》本身的用药逻辑，所以这点非常不像后代捏造。可是温病篇真的是里面的每一个方都没有人用过，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桂林古本，它的编排是先有一个温病篇，然后有一个伤寒论跟金匮要略都没有的，但是里面的方剂有重复的六气篇，就是这个人被寒气所伤，被暑气所伤，被风气所伤，被热气所伤，被湿气所伤，这等等的，但是不等于感冒的状况，就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身体不适的这个六气篇。然后其实啊，伤寒论的这个六气篇，如果你们有一天，当然这不是这一年半的工作计划内容，但是如果有一天它能够扣合到五运六气的方剂的加减里面去的话，它的临床价值就会变得很高。虽然有一部分的方还是没有人用过，但是六七篇里面的没有人用过的方，我用过一两个都觉得很好用，所以其他的我不敢说也绝对都很好用，但是大体上是很好用的。那然后呢，后面就伤寒论的啊，从太阳到厥阴这一块，然后在后面就是那些杂病的部分。但是呢，有一些在宋本跟元朝本的伤寒金匮里面被编入杂病的内容，在桂林本里面还是在伤寒论，还是在伤寒的部分，没有当作杂病。就像是比如说呕吐、拉肚子跟糖尿病，这个在金匮要略本是算杂病的，可是在我们的桂林本，它是合并在厥阴篇里面的。可是以我做一个伤寒论研究的立场，觉得糖尿病那个腹腔感染，然后呕吐这些东西放回厥阴篇的时候，忽然让人厥阴篇变得看得懂了，就是因为原来厥阴病是有可能指向这些事情的。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桂林本的这个把那些杂病都归并回厥阴篇，变成一个广义厥阴篇，只是看宋本伤寒论的厥阴篇，像当年的大陆研究伤寒论研究的这么好的胡锡树教授啊，就说过一句话，说厥阴病就是四条而已嘛，因为他只看懂四条，又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那么多厥阴病可以生，就厥阴病是这个时代啊，大家有存在危机以后才带上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疾病。那胡锡树说厥阴病只有四条，他们觉得好像其他的都没见过，然后呢临床没见看过，然后也没什么道理，大家这样的感觉。那所以就是说这桂林本重新拼装回来的广义厥阴篇，让人在厥阴的世界里面可以看到更多临床可用的脉络。那所以呢对于这工程师这边的话，我就要说的是，我们的伤寒论里面啊，属于六的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六经的病。但是我在教书的时候，接下来的课会因为一些方剂的类似性跳来跳去的教，所以你们到时候就做整理的时候，比如说我昨天讲的一些咳嗽的方，什么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什么泽漆汤，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关感冒的事了，它就只是咳嗽，但是不是感冒了。但是麻杏甘石汤跟小青龙汤还是感冒药，这样子。不过这个感冒跟杂病之间本来就是有一点点暧昧的关系的，就像是你就算不是感冒，可是你是湿痰比较多的咳嗽，那还是用小青龙汤。 好，所以相反方也可以拿来医杂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但是那些纯粹的杂病的咳嗽方，你要拿来医感冒，这个感冒病毒感染的这个主体就显得不够力道了。所以就是工程师这边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它的那个对应关系，就这个可以用到这里来，但是这里的不一定能够用到那里去，这样的对应关系。那我们昨天是讲到感冒的这个泽西汤嘛，就讲到说咳嗽，对不对？不是感冒，咳嗽的这个泽西汤。而这个泽西汤呢，说起来我要说一下临床实际的状况，就是我们在介绍泽西汤之前，是先介绍咳嗽，可是脉是比较浮起来的，用厚朴麻黄汤。那这个厚朴，那如果我要给厚朴麻黄汤一个评价的话，就是临床上厚朴麻黄汤常常就是最佳解。就当你感冒脉浮的时候，用厚朴麻黄汤非常有效，比很多很多其他的感冒方都要有效。所以伤寒论的就是帮忙这个肺吧，他想要挣扎推出来的邪气往外用力推出来，就咳嗽就好得很快。但是泽西汤的话，就是临床上来讲的话，感冒脉沉的人比较少，咳嗽而脉沉的人比较少，所以历代的使用案例就相对是少些。而且这个煮服法，历代不管怎么用也不会真的照他的煮法去煮了，所以就算有用它，也不是一个药性，也不等于张仲景那个书里面写的泽西汤。而泽西汤下面的这个14至19条的脉门冬汤，脉门冬汤的这个条文的悬疑之处，是在于这铁汤根本不可能煮得出来。他说脉门冬7碗，然后拿12碗水煮。事实上脉门冬7碗，你就算加14碗水也是会被吸干掉，不会有汤剩下来。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煮出来的汤，你会煮出一大锅的脉门冬锅吧？新鲜的脉门冬，但是新鲜的脉门冬，它的脉门冬、天门冬都是百合科的吧？你想想看，新鲜的百合的球根煮的时候能出水吗？我们这是什么？生的脉门冬，我觉得就有希望了。就像你看啊，就算煮个干的锅子，放一大堆这个白菜、高丽菜什么的，煮的也会出水嘛。可是我们现在药房买的干的脉门冬，大概不可能了。好，这样子啊，所以汤也不黏，不会糊的。所以如果这个脉门冬汤是用新鲜的脉门冬煮，就有希望煮出来。但是药房的干货的话，如果大家买药房的干货煮脉门冬汤的话，可能就以容积来说，张仲景说7碗脉门冬嘛，那你可能买3碗到4碗，然后水再多加几碗，应该就有希望了。 可能他说7碗的话，可能买2碗。 2碗的湿干脉门冬，然后水加再多加2碗。 水加14碗。 水加14碗。那这样就有希望煮得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同学就大概临床，因为我们临床上没有人真的放7碗去煮过了啊，所以临床大概2碗很刚好啊，事实上是2碗很刚好。而脉门冬汤的这个方剂呢，就是脉门冬毒大，而它的条文这边他写咳而上气，这个咳而上气在《金匮要略》本是写火逆上气，有火在往上逆。那《金匮要略》的火逆上气，我觉得还是有病机上的意义的，就是这个脉门冬汤的咳嗽， 它是一种，你如果不用麦门冬汤的话，非常难医好的咳嗽。所以它不是很多种咳嗽里面麦门冬汤的那种咳嗽，不是最多的那种，但是麦门冬汤却几乎是它的唯一解。这个麦门冬汤它的意思是说，你的那个肺啊，可能是支气管或什么东西。当然，这个如果是慢性的支气管炎的话，老慢支啊，有一个叫邹梦辰的中医师，他有提出一篇文章，说老慢支的话，以后代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是用百合这味药慢慢调理，可以调理的比较好。但是这个慢门冬汤的这个火逆上气、咽喉不利这件事情，而且脉数的意思，在这里的脉数指的是这个人是阴虚，所以脉跳的比较快。那脉跳的比较快，然后这个人火逆上气的话，当然完美的如同张仲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喉咙啊，是你说这个叫做喉咙发干、咽喉不利，那个我们临床看到慢门冬汤症，我们说一个完整的慢门冬汤症的五分之一力道的，就是比较弱的慢门冬汤症，就是这个人他可以有一段的时间不咳嗽，然后呢忽然之间就整个喉咙那个胸腔那边啊痒得不得了，然后痒到你就是狂咳到都停不下来，然后狂咳到吐出一小口浓浓的黄痰，然后又可以好像不痒一段时间，就是这是不严重的慢门冬汤症。那严重的那就是根本就是一直狂咳，然后很努力要把那个痰咳出来，然后就觉得痒到你一定要把它咳掉，但是咳也咳不干净，就一直黏住那个感觉。所以那因为我要说不严重的慢门冬汤症，是因为大部分现在的人得的都是不严重的那一种。那另外就是不严重的那种比较有那种好一阵子，然后痒到受不了，狂咳一阵子，然后吐掉一口黄痰又好一阵子，这个画面可以让你看到。那严重的那种就是日也咳夜也咳，然后啊整个人咳的整个人都快疯掉那种咳，然后就胸口痒的，然后你就一直想要嗓子眼怎么样好像想把东西咳掉那种感觉。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慢门冬汤的结构啊，前面厚朴麻黄汤我没有讲太仔细结构，是因为它跟麻杏干实际上其他方都很像，所以你一看就会能够理解。慢门冬汤的这个结构啊，有点像是太阳片有另外一个方，叫做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那个汤就是好像要厚朴特别大，然后什么特别少，就是它这个大小比例极端悬殊。慢门冬汤也是慢门冬特别的多，然后一般来讲啊，麦因为这个汤它的那个力道是在于它里面有很大的那个高反差，就是你如果用一碗的半夏下去，会把你的那个喉咙整个肺啊弄到很干，可是两碗的麦门冬，我们今天干货就两碗，那两碗的麦门冬下去会把你的肺弄到很湿，但是然后人参又是补水的，然后甘草跟红枣是常规剂量，红枣只有红枣没有生姜，所以这个药性是作用在血管比较多了。那然后可是呢，粳米啊，这个粳米就是不是软的糯米，就糯米的那个糯字，就骨血跟软硬的软是差不多的。那一般不是糯米的米，它是只放就是0.3碗。然后那个因为在别的汤里面啊，有的米放0.6碗，有的放1碗，那好像0.3碗的让它的米气比较稀薄一点，比较浮上来，因为放一碗的有时候就要沉到肠子里去。那米在这里是煮了以后会让内脏以实际临床来讲的话，米这样子煮过这个米汤其实会让内脏比较把多余的水吸掉，所以米在这里还是会让肺比较干燥一点的。所以就是用麦门冬用力的冲水下去，然后用半夏用力的把水抽出来，并且就是用大，也就是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啊，有几个方子是滋阴滋的特别的多的，一个是血液极端不足的时候那个炙甘草汤， 地黄放的特别的多，那是超级大滋阴药。一个就是治咳嗽的这个麦门冬汤，麦门冬放的特别多。另外一个是治阴虚火旺的猪肤汤，那个猪皮是特别的多。还有治疗内分泌不足人严重提早衰老的那个猪油煎头发，那个猪油也算滋阴药，也是特别的多。就是伤它伤寒里有几个滋阴药用的极端重的方子，麦门冬汤是其中之一。所以它就是这么，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肺啊，它的确是你看哦，能够那个支气管发炎啊，让你这个痒到不行，它是不是有在上火，对不对？可是这个上火它又没有变成那个后面还有别的方子在治疗的那个细菌感染让你吐出脓来的那种肺炎的上火。也就是这个地方它在标示的是这个火是一种阴虚火，却不是那种阳实的感染火。这真的是阳实的感染火的话，就消炎药就下去了。但是这个阴虚火就是不能用消炎药，只能补，所以它大量的灌水，再大量的抽水，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补泻同用，然后把这些养阴的药硬生生的塞进你的肺，所以这个汤几乎就是这种咳嗽的唯一解了。那如果你要说你煮了这个汤之后啊，我觉得有一个会让你那个咳嗽好转的比较舒服的喝法，那他说要煮成六碗啊，白天服三碗，晚上服三碗。那事实上就是你这个汤煮得浓浓的，你就像当糖一样，有事没事抿一小口，不要急着吞，让它慢慢慢慢的滑过你的喉腔，这样这个汤喝起来最舒服。所以这个麦门冬汤，如果你用高倍的浓缩，把它做成喉糖的话，然后而且能够对症的贩卖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汤完全不难吃，所以这个商品是很值得考虑的。就是那一颗喉糖的效果，多少人都觉得天哪，我这咳嗽怎么样都好不了，但是这一颗糖吃下去哇，不得了，什么都好了。所以这个是商机非常大的一种喉糖，但是必须辩证服用。如果有人去找青龙汤镇去喝吃这个喉糖，那肺里面就憋水了，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润肺的药。那又不等于一般的干咳，一般的干咳那是麻杏甘石汤。那接下来呢，这是一个小青龙汤的一般般的辩证点，就是你咳嗽啊，你躺着就咳到都不能睡觉了，要坐起来才会好一点。那而且脉呢是偏浮偏咸的，那这是一个完美的杂病的小青龙汤症，就这样子使用这个方剂。然后呢再来，他说这个人啊，咳的时候胸部好闷好胀，并且呢冷得发抖的同时脉又跳得特别快，这个地方是各种肺炎的肺部感染都会有的画面。就是当一个人要细菌大感染的时候，往往是先全身冷得发抖，可是这个不等于感冒麻黄汤症的那个脉浮紧的冷的发抖，就是细菌感染的时候，那个患者通常都会先冷的发抖，但是脉不是麻黄汤的浮紧脉，所以他这边在标示就是冷的，你都整个人冷到发抖，但是脉就是跳得比较快的，所以是发炎的同时冷的发抖这件事。那然后他喉咙很干，可是却不口渴。当然这个喉咙很干不口渴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证点，在肺炎的时候。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吐出啊特别有腥臭味的黄浓痰，然后渐渐的这个黄浓痰越吐越多越吐越多，到最后你就真的知道你是在吐浓了，因为他说你吐出来像那个像稀饭一样啊，当然是小米稀饭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是肺里面在化脓了，那药排脓就是桔梗跟生甘草两味药把那个脓挤出来。可是张仲景的这个桔梗汤方呢，就不是唯一解，也不是最佳解了。像是肺部的这个感染，如果你要说的话，像是从前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小时候就有得过一次这种肺炎，然后一直吐出那种就是黄绿色的脓痰，而且量非常大。那李时珍的爸爸李月植呢，是给李时珍就是单一味黄芩，就是清上焦火的黄芩，然后就一直煮水让他这儿子一直喝，然后就慢慢就喝好了。那这个黄芩一味煮水一直喝把它喝好，那个等于是那个时代的用吊瓶打抗生素。那黄芩跟黄连跟黄柏都有那种类似抗生素的那个广谱的抗菌效果。那实际上这个肺部感染肺炎到化脓的情况，肺炎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解，并且我说因为肺炎有很多治法，所以这不是唯一解，但是堪称最佳解的是我们补充讲义的那个维金汤，在这个补充讲义第六页的中间篇下面，这个是煎金汤里面的。那个肺炎的特效药是新鲜的芦苇切下来，但是中药行的干货的芦苇精一样会有效，就是因为你干货如果能够放到凉丸的话，它的药效也不会输给这个新鲜货的凉丸的。而薏仁是让瓜瓣桃仁这种药物啊，很能够这样子说，桃仁跟冬瓜，瓜瓣是冬瓜仁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这类的人字辈的东西，很能够在张仲景的那个用药系统里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治疗那个阑尾发炎的那个常用的方子，都有这些人。这个人他特别达到的点是那个，你有一个地方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在发炎，然后渐渐的发炎然后化脓，那个发炎变成脓的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个血液的质地的转化。就是血液里面的血球慢慢死掉的白血球越来越多，叫做脓，对不对？那桃仁、冬瓜仁是在那个血液要变成脓的那个转折的那个要变脓的血球，它会清得掉，所以会让那个地方一直保持通畅，不要塞住。那薏仁是刺激组织自己把脓吸收掉的药物，而维金刚好是对于那种感染型的肺炎、细菌型的肺炎特别有效的消炎药物。那这个方子，当然了，这个方子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几乎两家里面就有一家的一生之中会用到一次它。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家里面的小孩子感冒啊，老是烧不退，就是以为你把它，因为我姑且假设这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都会用伤寒论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感冒，小孩感冒有的时候什么半夏泻心汤症，你用半夏泻心汤把他那个烧退了，然后过一阵子他又烧起来了，然后你用半夏泻心汤又退了一点，然后他又烧起来，然后再怎么用感冒药都退不了了，又或者是其他的类似，就是本来学伤寒论的爸爸妈妈对小孩的感冒是很手到擒来的，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状况好像有点不对了，就我是小孩子嘛，我平常用的很有效，这些感冒药，什么小柴胡汤、什么桂枝汤，什么都没效了，就他那个烧就是不退。那通常这种时候，那个小孩子今天去医院照个那个 X 光片，就发现他胸部那个片子上有白点点，医生说你的小孩已经转肺炎了，然后必须要在医院里面住院治疗这样子。但是这个画面，那如果你不是这种中医狂人的父母，那就住院治疗就算了，你也不用太伤脑筋。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想自己试试看的话，你用这个维金汤有非常高度的希望这铁汤下去，或者再接下来，或者是它烧还回来一点点，那这铁汤下去它那个烧就退了，然后你再喝一半碗，那烧就不再回来了，它的肺炎就在这里就平掉了，就好得很快，就差不多2天之内可以把小孩的肺炎治好。那当然大人就是剂量用足嘛，小孩照体重的比例把剂量减小这样子。所以因为家里面有小孩，我最近已经听过好几个例子是小孩子感冒就变肺炎的，所以这个方子你就家庭常备良药就备着吧。啊，如果你今天想自己玩玩看的话，不想送小孩去住院的话，差不多通常2天以内就治好了。对， 这个千金尾金汤治肺炎是效果比较好的。那至于张仲景的桔梗汤，其实它的效果就是排脓而已，把那个脓气掉。那接下来十四至二十二条的这个月碧加半夏汤，月碧汤的结构基本上跟大青龙汤非常像，只是它没有那个什么桂枝啊、芍药啊那些治疗感冒的那些手法而已，就是它把大青龙汤里面针对感冒的部分拆除掉，这一个方叫做月碧汤。那月碧汤里面再加一个半夏，那半夏在咳嗽里面就当作是祛痰，并且它的那个神经作用会让那个气管里面的那个紧张跟刺激降低这样子。那这个月碧加半夏汤，或者是小青龙加石膏汤，张老师两个都可以用。那这个主症框架在今天的临床是被叫做肺气肿。那个肺气肿的人，他就是咳得都憋得憋闷的气透不过来一样。然后而且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哈，他的那个岳父刚好得肺气肿住院，就这学生就一面很紧张的一面很开心的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张仲景讲的是真的，我岳父真的是咳到两片眼睛就像吐出来一样。他说果然张仲景说的是真的啊，肺气肿的人眼睛会咳到像是吐出来。所以请问一下用户端，你要怎么跟你的用户讲，要去问你眼睛有没有吐出来，要用看的啊。就是张仲景看到的，就是说肺气肿的人咳嗽的时候眼睛就好像整个是吐出来的一样，然后脉是非常浮大的。张仲景称之为肺气肿，是月碧加半夏汤或者小青龙加石膏汤。那当然这个临床也是有效的方剂，不过呢在这里啊，用这个有那么多麻黄的月碧汤，并且有那么多麻黄，但是有石膏清热，对不对？但是这里的麻黄石膏就不像大青龙汤是什么石膏作用在白虎汤的区块了，而是就是清肺里面的热。这个故事情节照理说在这里是可以啊，这条就教完了，可是现在就衍生出下一个点了，就是说前些年啊，那个美国的尼海夏大夫曾经半开玩笑的说过一句话，他说皂荚丸可以去疗肺里，是可以治疗这个肺里面累积的烟油油烟，因为民国初年用皂荚丸的那个医案，就是抽鸦片抽到肺都被糊住的那种人，感冒咳嗽了，什么药都没有效，只能用皂荚丸把他那个肺里面的那个油烟刮掉。所以尼海夏就说过一句，就曾经半开玩笑的说，哦，那如果我们这种抽烟的人偶尔要清一清肺的话，就可以吃一点皂荚丸。哦，对，我刚忘记，其实昨天忘了，皂荚丸是要，哎，还没教到皂荚丸对不对？教过了，教过了，就是皂荚丸是要用枣汤服用啊，因为它有一点刮肠胃，所以要用枣子汤来喝，然后让它比较不刮。但是这个枣子汤就一般的那个甜甜的糖水一样的枣汤就好了，不必像石枣汤那样子要煮枣泥哈。那于是呢，当尼海夏先生这个说法流传开来以后，那我之后就不止一次的听到有在抽烟的人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吃一些皂荚丸，看看是不是真的会如同尼老师说的啊，你的肺里面的浊痰会从大便里面流出来。那可是就是当这样做的时候，刚好北京就是有一个名产叫做雾霾，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肺里面累积了那么多雾霾了，应该用皂荚丸把这个雾霾变成大便排掉吧。问题是，这个肺里面累积的东西，如果是小青龙汤那个水，应该是可以透过细胞吸收变成大便。那一颗一颗的雾霾，真的可以这样清吗？所以一颗一颗的雾霾，你还不如用那个很剧烈的那个拔豆跟桔梗跟贝母那个生物小白菜，用吐才吐得掉了。就是因为那是固体的东西啊，对不对？那但是呢，我有在教我们家大庭啊，这个张仲景的那个肺气肿的治法的时候，我问了大庭一句，因为大庭是细菌学专家嘛啊， 所以我说肺气肿的病原体是什么啊？是病毒还是细菌啊？他提说肺气肿不是病原体，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菌啊，肺气肿是化学累积啊。肺气肿是化学毒，就你抽香烟，你的肺啊被那些烟里面成分塞到受不了了，或者你在那种有粉尘的工厂啊，就是那个粉尘已经弄到你的肺，它那个化学成分已经压到你的肺受不了，就变肺气肿。那个是不是剧毒的化学物质累积到你的身体撑不住的时候会出现的化学毒的症状？那既然这样的话，解除肺里面的化学毒的含量，说不定张仲景这两个方才是对路的。所以就是我不敢说这个东西一定有用，而且我也觉得这两个方子应该不会能够把雾霾从那个雾霾那个粉尘从的肺里面消失，但是就是那一类的粉尘累积的身体压力的张仲景的方其实是月饼加半夏汤跟这个小青龙加石膏汤，所以在这里就稍微提一下。那这个14-23他讲的很多很多啊，但是简单来讲，因为这个药很简单，就是炒过的炒黄的甜栗子，然后加上那个红枣来煮一个甜汤喝。那甜栗子这个药是有个专对性的，所以我说这个咳嗽篇里面学的这些方法，同学都可以把它拆开来使用。像是甜栗大枣泻肺汤，就是你认得它这个症状以后，你任何其他种的咳嗽也含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药方里面就加一些甜栗子，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它当作一个零件，所以是可以外挂到别的方子里面去。而甜栗子之所以要炒黄，很多中药要炒过，是因为它的药性太强烈，所以才会它的药性太强烈，你治过以后会比较温和。但是甜栗子刚好是相反，甜栗子是你炒过以后，它有效成分才会释出，而不炒的话，那个效果出不来。但这个。这个甜栗大枣泻肺汤的主症，如果是用户端要书写的话，就是这个人他的咳嗽的时候，他的鼻子是完全塞住的，鼻子完全塞住，并且严重的人是整个脸看起来都水肿水肿的，就是鼻子完全塞住，眼皮浮肿，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主症。那这个状况就是这个人在他这个脸这个地方，鼻腔到脸这边有一些液体塞住了，所以他的这个组织都肿了。那这个液体塞住的肿的唯一解就是甜栗子这一味药。甜栗子治疗人体的局部的水压过高，甚至它的这个用法是这样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别的方，在伤科的时候说，一般你那个受伤都是淤血之类的，对不对？黑青一块，这同学听懂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在撞伤之后，那个内部组织出血以后，它不但是血的肿，而且整块都水肿一坨出来，有没有？那像那个伴随着受伤那个整块水肿，然后水肿后那个伤口就被那个水压塞住了，然后血液循环不良，它就不能再更好了。那个时候就是要用甜栗子磨碎，然后调酒厚厚的敷在那个受伤的地方，让那一块水压过高的局部消散，这样子。那根据这些临床的使用经验，到了近代，甜栗子在近代的科学化的中医里面被当作心脏衰竭的特效药。因为心脏衰竭的理由是肾脏代谢水分的机能不足，心脏被水压压死掉，所以就是一条血管里面的水压过高，一个那甜栗子就不是唯一解，因为还有真武汤，就真武汤也是降低血管里面的水压的，但是就是甜栗子的它的这个药物它的特质在这个地方，局部水压过高。所以各位同学就记得啊，以后如果你感冒咳嗽，有鼻涕没提鼻涕，有咳嗽没咳嗽都不管，反正鼻子整个塞住的时候就要想起甜栗子，这样可以吗？但是这个甜栗子并不治疗鼻息肉哦，就鼻息肉比较有可能的是有寒气，有寒气透入你的组织，然后代偿的产生组织的阴实。那鼻息肉的话比较 有效的方子很多，但是比如说其中一个是细心磨成细粉，或者用科学中药这样吸进鼻腔，然后一旦那个细心沾到那个鼻黏膜，把那个鼻息肉的那个寒气抽掉以后，那个鼻息肉就会化为一滩血水，自己变成一滴一滴血，然后那块息肉消失。但你说细心有没有腐蚀肉的能力？完全没有哦。可是它产生了这个寒热相度的作用后，鼻息肉就会化为一滩血水。那这个再来，14至24条的这个甘草干姜汤，那张仲景的这个干姜他写泡，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中药房，如果要买泡姜的话，它是整个姜啊都已经烧成焦黑的，像一团焦掉的棉花一样毛茸茸的东西。那那个又不是张仲景说的那个泡干姜了，就是张仲景用起来刚刚好的是干姜再用火烤的微焦黄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因为这个肺是一个比较娇弱的内脏，你用一般张仲景其他方剂里面的那个一般的干姜，对肺来讲有点火力太强，不够温和。那你烤的再焦点，它就比较温和。但是到了今天那个完全烤成焦黑的那个药房卖的泡姜的时候，它又没有热度了，因为药房的药如果烤到完全变成碳化的话，那个碳化的药是止血药，是用来止血的，不是用来温暖的。所以你一就是还是用一般药房的干姜，但是你用少一点点，然后你也就是一半用干姜一半用泡姜，这样的热度感是刚好。不然就是你买干姜回家放进烤箱，再稍微把它烤得焦一点点，让它的热度不要那么强烈，大概是要这样处理过才会刚刚好。那这一条甘草干姜汤到下一条的那个炙甘草汤，这张仲景又提出另外一个情况，叫做肺冷掉到肺微，那个微缩啊，可能是肺纤维化，不，应该说肺开始要塌陷，但是还没有纤维化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甘草干姜汤的这个主症呢，他说好像是咳嗽，又好像不是咳嗽，但是你就是觉得啊，不断的有大量的稀痰从喉腔里面出来。这样子说好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有感冒的病毒刺激，或者是什么支气管炎，那个炎也是有细菌在感染之类的嘛，对不对？就是有那个免疫反应的时候，你的肺会很痒很痒，或者气管会很痒很痒，所以呢你就会明显知道我是痒得不能不咳，这样同学能够理解对不对？但是甘草干姜汤症就是没有那个明显的气管发痒的感觉，可是你的肺里面就是稀痰非常的多，所以你就是会不停的需要把它咳出来，所以称之为似咳非咳。同学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或者说可不可以想象这样的感觉，就是稀痰多到你就是一直要把它咳出来，但是你本身没有那个狂痒的感觉，所以叫做似咳非咳，唾多涎沫。那重要的辨证点是这个人不咳，口并不咳。而这个东西要跟下面一条炙甘草汤对谈，因为炙甘草汤也是咳出很多很多稀痰，但是咳得不得了，这样能够分辨出来吗？就是前面的甘草干姜汤是咳出很多稀痰，但是你的口不咳，那后面的炙甘草汤是咳出很多稀痰，但是你整个喉咙是干得不得了的状态。那他张仲景说，如果你是吐出很多稀痰，可是这个人并没有特别渴的感觉的话，这个感觉这个症状啊是你的肺不够暖，所以就用这样的很温和的一点暖药轻轻的把肺烤暖就可以了。那如果我要在用户端补充一个辨证点的话，甘草干姜汤这个肺呢其实还常常会兼有一个症状， 就是当这个病人他的肺的那个中医认为的那个温暖度不够的时候，往往这个东西又牵涉到我们中国人一个比较形而上的身体观，就是中国人认为人要尿尿以前是需要经过一个超度那个小便的过程的。那个《内经》里面写超度这个小便的这个说法称之为气化，就是说人的身体对于身体里面的水分的辨识是这样，如果这个水分里面是有重叠着人的灵魂的，它是有生命人的，身体不会感觉成异类。但是如果这个水里面是没有生命人的，身体会觉得要把它丢掉，就是它不是我的同类。那也就是说，当你的那个小便啊一滴一滴的到达膀胱的时候，其实在累积到一定的量以前，你的那个小便的那个水里面都还是有生命人的，所以你不会有尿意。但是要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膀胱会做一个叫做气化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小便里面的生命能超度上来，归并到胸中大气，就是气多的地方是胸中大气，那能量越强的地方又会产生一种引力，把那个就命门之火稍微撩拨一下，把小便的那个里面的生命能勾走，回到胸中大气，然后这个人就会忽然觉得要尿尿了。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也知道，我们要尿尿的时候会说我膀胱满了，而不是那个尿意不是一滴两滴三滴从零到一百越来越想尿，对不对？我们人并不是这样在感觉这个东西的，是超度的时候你就会想尿了。但是如果你再憋一会儿，又有新的有生命能的水进去了，然后它又变成不想尿了，就是那个是能量感。就像其实你摸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能量感，就是这个人摸起来不舒服，这个人摸起来比较舒服，这摸猫摸狗摸什么都会这样，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能量感的问题。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啊、哦，有一个人他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所以频尿，就气化功能越弱的人越会频尿，然后他去看西医，然后西医他并没有这个形而上的身体观，所以他就会说你这个膀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啊，哎，好像那边开始没声音了。啊，你看啊，然后那个西医，我开始他一阵一阵开始没声了。那个西医就会说你是膀胱的那个什么，不知道叫括约肌还是什么东西有问题，然后就要帮你动手术，然后把那个膀胱的肌肉牵过来拉过去，把你膀胱绷紧一点。那问题是这个真的能够解决那个人的问题吗？因为这种小便的这种失调，其实站在中医的身体观，十之八九，我要说句台湾人讲的话，都是灵的问题啊，就是都是能量的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物质的世界的问题。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再扣合回甘草团姜汤症的人的话，就是这个人非常容易，这个甘草团姜汤症的患者非常容易一咳嗽就漏尿。那当然，但是一咳嗽就漏尿，它有可能是胸中大气不够暖的甘草团姜汤症，也有可能是命门之火没有力道的真武汤症，所以它不是唯一解。所以当你看到，如果你问到一个人哈，他是这个一咳嗽就会漏尿这种咳嗽，你还要分辨一下是甘草干姜汤症还是真武汤症，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主症框架。那如果是真武汤症的话，那这种咳嗽特别好用的方子是用科学中药就可以啊，真武汤四克加生脉散1.5克，这样效果就非常好了。就生脉散也直接补胸中大气嘛，所以就这方就知道。像但这个咳嗽啊，我刚刚有点记忆在断片儿。其实我记得昨天在台湾的时候，隐隐有教过我一个甘草干姜汤的那个咳嗽的时候的那个肺的感觉，可是我现在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他是怎么说的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隐隐是咳嗽大王哦，所以他的咳嗽病症比我精很多。他是精到有一次天威啊来问我说， 因为大家在，因为那时候台湾中文科大家都聚在一起嘛。他说，其实我是咳嗽老不好啊，是我是咳嗽要怎么医？那我在想要不要爬班，想说有点烦，就说请问你去咳一声给莹听，因为只咳一声，莹说干啥干啥，去吧，就只听一声就可以决定啊。当然答案也是对，结果也是对的，所以遇到那种咳嗽老病号。到后来变成那种咳嗽界的神医，我真的是望尘莫及。但是要有那种咳到不能睡啊，坐着睡一年的人生体验的人，他这方面就是精之又精，真的是久病成良医。那再来一个炙甘草汤，这也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解的一个情况了，就是这个人咳嗽，他是吐出好多好多的稀痰，可是他本人的感觉是觉得喉咙干到不行。他说这个代表你的肺里面的组织正在枯萎，而因为你的肺已经枯萎了，所以身体原来要运送到你的肺里面，让你的肺得到滋润那些液体，肺都接收不到了，于是那些本来要送到肺的液体没有地方去，所以那些精液都被你的肺挤出来了，所以你会狂吐稀痰，但是喉咙干到不得了，这是主症。那至于说脉，当然阴虚到这样的脉啊、哦，它的脉当然是又浮细又跳得特别快。那么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炙甘草汤是不是治疗？前几天有同学，哪天同学问我说气胸怎么医？气胸我是不会医了，但是如果是肺塌陷的话，炙甘草汤还有一点力道把它撑起来。那完全纤维化的肺，可能炙甘草汤不行，因为要对付纤维，要用到牡蛎壳。有一个日本人的方叫做紫根牡蛎汤，紫草根加牡蛎的那个紫根牡蛎汤，比较接近于那个肺要整个硬掉，或者是肺癌的前期的保养的药。但是炙甘草汤症的咳嗽，我这样说吧，就像我刚刚讲半南冬汤一样，就你完美的半南冬汤咳嗽不太容易天天见得到，但是五分之一强度的常常会有。那炙甘草汤也是一样，就是完美的整个肺都要没有掉的那种炙甘草汤症不见得常常见到，但是这个调性的咳嗽，就是稀痰很多，可是喉咙很干的，常常见到。而炙甘草汤在这个主症框架，它是唯一解、最佳解。而炙甘草汤它的出现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伤寒论》的太阳下篇的倒数第几条？太阳下篇，从后面看起就有。八支多少啊？倒数第一条，八支五十三条。他说一个人啊，如果感冒了，脉结束心动悸的话，就炙甘草汤主治。那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伤寒论，宋本伤寒论是写脉结带心动悸，可是以中国的脉法分类，那个脉要叫做带脉不是很适合，就是定义是这样子的，一个脉啊，结这个字就是两个跳动太靠近，显得像是一个跳动叫做结，就是两个跳动变成一个跳动了，这个字是结的意思。那结带的带跟结处的处的意思是，这个脉照一般正常的频率跳动，但是中间会少掉一下，这个叫带。那比正常的频率跳得快，但是会少掉一下，叫做促。那炙甘草汤是结促，不是结带，就它是跳得太快，然后好像两个撞成一个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不要用结带这个字？是因为中医的诊疗学的定义是认为那个正常速度跳动，但是中间少掉一下的，那个不是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而是你的内脏一定有哪一块内脏已经死掉了，所以你的心脏照常送血，有个内脏的血进不去，所以会被顶回来一个。所以带脉的话，代表这个人 有重要的脏器是死脏，那个活不了几天的。所以中医对带脉的看法是非常严重的。那反而是这个促脉的话比较单纯，就是这个人的整个的循环系统里面的血液量就是不够的，所以心脏是代偿性的跳得特别的快，但是他打得快又发现实在是血又不够，后面那个血不够又把它倒抽回来一下，那种感觉。也就是炙甘草汤，它是如果你要怎么给它加一个什么封号的话，就是补血方里面的冠军吧，就是你吃的时候就会很补血这样子。因为补血需要的几个重要的结构，就像当归补血汤，你说补不补血？当归补血汤是让黄芪跟当归这两味药的当归补血汤，它是让肝脏嘛本来存在里面备用血提款出来给你用，所以你会一下子觉得血变多了，但是这个还是要还的，其实是有卡债的。所以你吃了当归补血汤，你的口疮好了，头痛好了，但是之后你必须睡很多睡很多个小时来还它这个血。那但是你说当归补血汤有没有刺激造血的功能？那有，就是中医有一个说法，说是人会造血是中焦受气取之，奉心生血，就是好像如果你的中焦得到一种红色、红的颜色、黄的颜色、甜的味道、芳香的味道，这些来自于五味的刺激，会让你的脾胃把这些营养送给心脏，然后心脏就会说造血。那当然近代的科学研究也说人的造血激素是心脏在分泌的，所以就是心脏决定下指令要不要造血。但是而当归补血汤的确，或者是另外一个归脾汤，也是专门奉心生血用的汤，那些汤本身虽然补血的成分不足，但是它的确会刺激到心脏下达造血指令。那它下达的造血指令，那脊髓要造血，那脊髓要造血必须要至少四个钟头的深眠它才能开机，所以它就会强迫你睡觉。所以归脾汤、当归补血汤都会强迫你睡觉去造血。那另外有一个一般人家常会觉得应该是蛮补血的常用方，我们台湾人是常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叫做四物汤。那四物汤呢是当归生血、川穹行血、地黄补充造血原料，还有芍药养肝血，对不对？但是四物汤以它总的结构来讲，往往是川穹行血就有把血累掉，乃至于其他三味药，然后川穹行血，你知道行血就会耗血，然后当归的生血又是提款卡型的生血，于是地黄跟芍药就补不上那两个会花钱的人造出来的空，所以就变成四物汤要喝差不多4到6个月，你才会有喝一个礼拜炙甘草汤的那个造血感，不是不能造，但是就是造得拖拖拉拉的。但是因为它有提款功能，所以你喝了四物汤你会觉得养颜美容，但是它就是提款功能造成的脸色变好。那当然像是当归补血汤里面有那么多的黄芪，它会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让你已经很衰皮的红血球一个当两个用。归脾汤也有同样的功能，都是黄芪跟当归结构的。那个一个当两个用的话，好比说因为人的那个身体老废的红血球，那个脾脏就会把它消灭掉，然后再拿那个成分去做别的东西。老废红血球肝脏先消化一道，肝脏消化不完再脾脏消化。那当归补血汤就是能够让那个红血球好像稍微给它化个妆或怎么样就蒙混过关了，就那个肝脏跟脾脏会觉得这红血球还可以用啊，放过关，就他们有这个帮红血球化妆过关的功能，然后并且能够让红血球真的就是吃一好像打一点鸡血然后红血球还打鸡血，这个说法不太好，就是真的还能够再用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它能够让那个要崩解的红血球不要崩解，继续用，一颗当两颗用又是加添它的渗透式，所以你还能又努力努力吧那种感觉。那 而龟皮汤是也是有类似的功能，让红血球啊能够通过那个要分解它那个检验关卡。所以当一个人皮肿大的时候，皮会肿大就是因为有太多红血球要分解，它分解不干净，所以皮肿大。那龟皮汤能够骗的肝脏跟脾脏都觉得这些红血球还不用分解，所以皮就可以少分解一些红血球，那个皮肿大就会稍微消减一点。所以就是不严重的皮肿大，用龟皮汤来骗皮，然后就可以让那个脾脏不要肿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机制。而炙甘草汤它的结构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奉心生血的那个结构它有，然后呢人的脊骨髓啊要造血，补强骨髓以及补强造血成分的超大剂量的地黄它有，然后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药，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方子里面的麻子仁，这个药历代中医完全不知道它是要干什么的，但是麻仁这味药你知道中药的那个火麻仁其实跟那个哈草的那个大麻哦是很接近的东西。像我干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中药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中药要进口那个的麻仁，对不对？进口前我们台湾都有规定，一定要进口超过的，不能让它种出来。说那个东西哦，说是他们乡下这个火麻仁的那个叶子，牛吃到了一样会发疯的，所以它本身是有大麻成分的。然后麻仁在古代的《本草书》又写说久服通神明，那个就是会有一点 trance 的现象。所以这个麻仁相当有可能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于心脏会有某种刺激，但是因为这个关于心脏的这个药材啊，像是刚刚讲麦门冬的时候都讲了一下，就是麦门冬这个药物其实在中药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那个植物的根，这样一条横的根上啊，然后这样子岔出一小粒，那个一条根上面岔出来的小粒小粒都叫麦门冬。那它通常中国人的本草童话故事是说，通常它是会岔出12到15粒，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麦门冬的象征意义是从茎上面岔出来的络，就是茎与茎之间的那个横向连接叫做络。那这个络到了最后几个络的地方，什么皮之大络为大包啊之类的，就是这个大包穴就是皮，你常常揉大包穴就会容易长肉啊，因为肉会大包。那胃之络为什么虚里，就是这个中国人认为人的心脏能够跳动是因为人的胃经上有一条岔出来的东西叫虚里，能够那个岔出来的虚里直接顶住这个人的肉体的心脏，让这个肉体的心脏能够跳动。所以中医啊的实际上的临床就是觉得说这个人不会死，你打到心脉完全没有没关系，这个人只是恍神，打到肾脉完全没有没关系，只是失智，但是打到脾胃脉完全没有，这个人死定了，因为他没有虚理了。所以中医把这个人会不会心脏停跳都是把脾胃脉心跟肾脉都没有关系。那因此呢，这个炙甘草它的结构里面，它的这个麦门冬跟火麻仁这两味药很可能是在走那个地方。麦门冬是确定在走虚里，因为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写它是胃络脉绝，就是胃的络脉断电的时候只有它，所以心脏跳动是靠它在给电的。那这个麻仁的话，就是很可能它是对于那个心脏里面的某些激素有影响，但是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那这样的一帖药物，然后这个生地黄，哦对了，说一下张仲景地黄这个药的用法，就是我们今天的地黄呢，有用生地黄，有用蒸过晒过的熟地黄，对不对？可是呢，生地黄为什么要蒸药晒？那是因为生地黄相当的有寒冷的药性，生地黄能够凉血。好，那所以呢，你如果今天一帖药就是用生地黄， 就顿的喝下去，那个凉法哦，不是会让人立刻就手脚冰冷的那种凉。其实阳虚的人有的时候吃粉光参反而手脚冰冷，因为粉光参有时候药性有点偏寒。吃地黄不一定会立刻手脚冰冷，可是如果是女生的话，有的时候吃了生地黄多的药，她下个月月经就会开始晚，就是月经就晚来了，就是那个凉血是凉在这个相对。那于是呢，为了要平衡生地黄的寒性，于是张仲景的做法就是在主要的时候要有多少地黄就要加多少酒，这样子的话它才会变成止补而不会凉到你。但是后代的中药的那个使用就觉得加酒很麻烦，所以就觉得你把地黄泡制成熟地黄的时候，它也是止补，不会寒到你。所以地黄都是取它的补性，只是生地黄有强力的凉血消炎的效果，熟地黄不太有。所以那个张仲景的方剂在桂林本里面，就是他要用地黄来消炎的时候就不加酒，他用地黄来补的时候就加酒。那肾气丸呢，还是用生地黄做，但是是用酒来吞。那张仲景说里面还有用的是新鲜地黄直接榨汁，那另外算。那等到我们中国人学会了制熟地黄之后，就出现一个很讨厌的事情了，就是熟地黄如果你蒸一次晒一次，它固然是不寒的，但是会逆嗝，就它会噎住你的消化器官，变成不能消化。那这个东西以炮制来讲的话，就是你一蒸一晒是逆嗝的不得了。那但是你如果差不多超过五蒸五晒到六蒸六晒的时候，它开始能吸收了。所以我平常在台湾买地黄，觉得九蒸九晒是太贵了点，所以就买六蒸六晒。但是我们台湾大部分的熟地黄都是一蒸一晒而已，而且在药房在买地黄的时候，最可怕最可恶的地方就是那种看起来哦好黑黑油亮好光滑的，然后一大片，那个是灌香肠拼装出来的地黄。因为真的泡制到九蒸九晒的地黄看起来像是黑色的烂石头一样。那个我们台湾说最肥厚的地黄就是地黄香肠，火腿啊，不是香肠，地黄灌的火腿。然后那个是药性几乎就是副功能，因为它完全就让你消化系统整个当掉，然后完全补不进去。那因为我们台湾，因为我那时候有一次我住淡水的时候，淡水有一个老字号的中药房，他说那病人他的客人定制这个肾气丸，他送药去药厂做，他说你看我们药材都挑得很好。我说那个地黄不是香肠地黄吗？那这个肾气丸你吃了就是噎在那边，什么药性哪里都走不到，整个药都废掉了。所以我们台湾因为过去都是药厂都是用那种一蒸一晒的那种烂地黄或者拼装地黄在做肾气丸，所以只要肾气丸有那一点肉桂那一点附子，马上就吃进去，就是整个胃堵住，然后开始补进去肝上火，脸上乱冒痘痘什么的。所以就台湾的病人对那个八味地黄丸跟肾气丸觉得说，哦天哪，这个药超上火了。然后就肾气丸本来是要用那一点肉桂那点附子来引火归元，它是厥阴药，把浮越在上的阳气引入下焦的，引入三阴经的。可是因为地黄荡掉了，所以我们过去台湾几十年都是八味地黄丸一吃就上火，一吃就上火。然后于是就开始倡导那个小儿科用的六味地黄丸，因为小孩子元阳之气充足，只要引导他下去就好了。所以那个是前医治疗这个小儿性门不合的那个止补强有形的部分的那个六味地黄丸。那所以台湾就变成一个过去就慢慢就越来越不用八味丸，然后就用六味丸。那我曾经去参加那个台湾的药厂，是参观那个台湾的药厂，请我们喝他们有地黄的什么特制的什么养生饮料之类的哦，哇，喝下去每一个同学回家都生病，就那个地黄已经噎到没有人受得了了。那因此呢，你要用地黄，不然就是真的用六蒸六晒以上有那么好的熟地黄，不然就是生地黄加酒。那这个酒其实啊，我从前。你知道我从前很笨，他说以清酒欺身， 我就傻傻的去店里面说日本的 sake 给我1400cc， 然后这样一瓶倒下去煮了一锅以后再不能煮第二锅了，因为成本太过高啊，撑不住。但是现在才知道江仲景时代清酒只是不混浊的酒就可以了，所以你就那种，你知道那种卖酒的那个是菜市那种，就是像那个卖酒不是有大陆很多便宜的酒，就那一个大玻璃缸才几十块，那什么差不多10公升十几公升才多少钱的那种，要很便宜的，对，就是很便宜又很大瓶很大缸的那种，用那个就可以了。 啊， 当然你是可以那么讲究了，但是实际上酒就是只要是酿造酒，就是蒸馏过，差不多过关了，就放到过关了。因为你真的用那么好的酒，我会觉得太伤本了，所以就便宜的就好，便宜的就好。像那个，那差不多就他地黄用半斤嘛，那酒用7碗，你就这样子想。就以后煮这个生地黄，如果是要补的话，反正张仲景的半斤为8两，对不对？张仲景1两生地黄，1两地黄的时候，你就再加200cc 的酒就好了。那酒可以挑便宜一点的米酒就好，啊， 不用。 那时候我在初学中医，居然就看到清酒就以为是 sake， 然后就再也不能煮了。而且我教别家煮，然后他也是煮了1天2天，我说不行了，我们家没钱，就是。 啊，米酒多少度的？ 料理米酒就可以。料理用米酒，你随便烧菜随便乱用用就可以。我跟你讲，你用什么便宜的白干二锅头都可以，便宜就好了。 那是50多度的。啊。 这就粮食酒就便宜的就好了，就差不多，因为只是要让这个地黄的骨性能够活跃，然后寒性能够去掉，就这样而已。那另外就是，但是到了那个父亲主持人是罗德英凡，他就提出一个论点，他说啊，这种烂地黄不要怕，烂地黄是你放2钱3钱噎死你，你放到1两以上就下去了。就当它的药力足的时候，你挡不了它的时候也没事，所以你是如果你要一次要很多很多很多地黄的时候，像最高场最高场上那么多的时候，说不定你烂的熟地也有希望过关，因为它有那么浓的时候，通常就下去了。但有人真的试过，说的确如陈世铎副亲主所说，就烂地黄用到那么多的时候就下去了。那这个啊。所以这个方子它本炙甘草汤本身是一个桂枝汤结构里面，然后再加什么？像其实生地这个药啊，下去了以后，第一个点马上是这个人立刻的血浆就会变多，然后持续服用的话，它的有效成分一面在强化骨髓，一面在补充造血所需要的铁质啊什么东西。因为地黄这个东西是中药材里面最剥夺地气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种过一次地黄，然后那个田会荒10年，就它会把地里面有营养的那个成分都吸走。所以我有个西医朋友，就你家的那个啊，他说你们中医居然可以用地黄补肾，地黄不是重金属最多的吗？我说我们中医就是要吃那个重金属啊，他说何等荒唐的中医啊，就这样子讲。那阿胶的话比较像是补血小板，就是你有了阿胶，你的血凝血功能什么就会很好。那是另外交叉的，因为还有一些像什么附子或者是其他补气药比较是补在白血球上面，就是像黄芪是补白血球，黄芪加附子又可以增强补白血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各这种血球造出来的地方不一样。那阿胶的药性的话，我觉得今天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吃阿胶，对不对？那我要问的是，现在的阿胶有的是用驴皮做的，有的是用牛皮做的，对不对？ 都是牛皮。 啊， 马蹄 啊，好，可是啊，那驴跟牛的差别是这样子，古时候中医的本草童话故事是说，那种中国人用的驼兽里面只有驴是可以带着人走那个上下弯曲的山路的，他说，所以他说驴那样走路让这个动物所有的力道都集中在腰，所以就是用驴的皮的意义是在于驴的能量是集中在腰这个地方的。但是呢，阿胶要用阿井的水来做这件事情，它是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它是说那个济南济水那条济山东那个济南那个济字济水的浮流，就说这个水里面有一部分的水是特别的重，那个济水里面特别重的变成浮流，潜伏的浮啊，变成地下水脉，然后变成阿井的水。而阿井的水呢，就是那种中国古时候人在说哪一种泉水泡茶是好水的时候，会用一个方法测试，就是测它那个表面张力，就是说这个水啊，它的那个放在大碗水，然后你一个铜钱一个铜钱丢进去，然后你可以丢铜钱丢到这个水都已经浮出碗面了还不满溢出来，这个水收得住，代表这个水定力够。那阿井就是那种定力测试里面排行前面的井水，所以阿胶的那个用阿井的水的意义是说，这种水能够镇定血，就是镇血的功能，所以它是一种形而上的角度在看这个止血的功能，所以用来阿胶是专门帮助，就是说补血又止血之类的。那今天，那也就是，那我要说的是，如果驴皮的意义是在于腰力够，而阿井的水的意义是在于能够镇血补血。那请问是用驴比较重要，还是用阿井比较重要？都重要，对不对？你会觉得腰也很重要，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阿胶，是能够买到够好的阿胶啊，不然的话，两个童话故事都没有了。大约是这样一回事。那这个，那其他的药啊，就慢慢看。然后《伤寒论》的这个炙甘草汤血放。12颗枣子，但是在杂病的咳嗽篇放30颗枣子，那我的意见是还是都放30颗枣子比较好。那因为它是一个超级补血药，而且我觉得它是喝汤剂比较有效，所以你如果今天是贫血，你真的赶快需要血的话，那就是喝炙甘草汤。那台湾同年有一位老中医非常非常推荐用炙甘草汤，他就推荐的，他的推荐词是这样子，是说女人呢血不够，胸部就会干瘪，阴道就会松垮，你难道不喜欢胸部饱满挺坚挺，阴道紧实吗？啊，这样子，而且广告词听起来觉得有力道还没力道，我也不知道，这老中医每天只在想要女人的阴道要紧实，胸部要坚挺啊，这样子。那至于说我们的补充讲义，还有关于炙甘草汤的一句话啊，在补充讲义的那个第5页的偏下面一点，就是外台秘药提到炙甘草汤的时候，多说了一句说心中温温意意者，而这个地方呢，就是请问一下我们的用户端，这个。问诊最好能够问一下你心中有没有温温意义啊，但是温温意义是什么连我都不知道，我认为它就是那种好像痛又好像不是痛，好像闷又好像不是闷，好像痒又好像不是痒的那种黏缠不舒爽的感觉，常常就是咳嗽吸痰很多，然后整个喉咙干得不得了，然后胸口就整个好像很不干净的一种感觉。那胸口很不干净的感觉要怎样在客户端用来问诊啊？就是这些条件，那脉当然是跳得比较快比较鼓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在炙甘草汤在咳嗽在那个心跳得特别快而又少下的时候，它能够紧急增加你的血的量，让你的那个血流不要这样子扯回来扯回来，但这个人本人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心悸， 那但是这个心计必须要合乎他的主政框才会很有效。那像如果但是如果是张仲景说的这种心计啊、哦、就跳几下会不会扯回来一下，我想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心计放久了瓣膜就开始松脱了，就是人的瓣膜就会越来越不能闭合了，所以这样的血不够久了就会变成日后人家说你的心脏瓣膜闭合只有别人的40%那种，大概是那种故事情节就等在后面。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肺部的组织已经开始要干枯的时候，吃饭草汤它的那个猛烈的把血戳进去的能力可以把那个肺的那个组织硬是把血液打进去强迫它复活，就是它是治肺病的时候非常不能取代的一点，就是要用那么大剂量的吃饭草汤用那么多的血去灌溉一个肺才能把那个肺灌活，大概是这样，所以这都是唯一解啊、哦、最佳解。那还有就是炙甘草汤的那个，因为它是出现在太阳篇的最后一条，所以有一些中医人会很想要把炙甘草汤连接到另外一个病，就是这个人感冒了以后然后开始心跳不规律，他们说这是心脏受风，所以风湿性心脏病要用炙甘草汤。那这个就是我的意见是抓主症，因为心脏的组织有风湿这件事情，其实风湿是链球菌引起的，什么都不是哦，不是感冒也不是体质，那个有可能某种体质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病，虽然还是有体质的关系。那但是呢，如果你的心脏是有风湿的话，它或许会是因为某种感染而形成炙甘草症汤症，那这个脉节促心动剂你就用炙甘草汤。那但是还有一路在后面的胸痹篇，就是张仲景治疗胸口痛的篇章，胸痹篇有一条有一个方叫做薏仁附子散，就是薏仁跟附子磨成粉。那那个薏仁附子散是专门治疗某一类型的组织，就是人的那个韧带或者是血管，就是筋，我们说牛筋的那个筋子，筋这个组织受风湿的时候用的药物薏仁附子组。那所以呢，薏仁附子散它是治疗你的这个胸口啊，心脏那边会偶尔抽痛一下，偶尔抽痛一下的那种，用薏仁附子散，它那个是你的那个某个组织上面有风湿。那所以推扩用法就是游泳会抽筋的人也是用这个。所以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如果要说抓主症医的比较好的，大概是这两路。那还有很多是不够乖不照书生病的，那就要另外想办法。好，那我们就下课下再回来啊。